中国留学生到了韩国以后其实适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哦、 就是说很就是很容易就是接受当地的饮食啊文化啊以及民俗。当然它毕竟是一个另外的国家，它除了吸收了我们的汉文化，其实韩国尤其是二战以后吧，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就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国家。嗯，包括它的语言里也能看出有很除了有常用的汉字以外， 嗯， 它有很多就是说外来语，英语的外来语，法语的外来语非常多、嗯、那么它也就是吸收了很多欧美的文化。那比方说圣诞节也是韩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说学生到了韩国以后虽然非常容易适应当地的生活，但是其实还是要学习一些他们当地不同的东西，以及他们韩国一些传统的文化还是和中国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嗯，学生在我们国内读书的话，无论遇到教授还是遇到学科学姐、 嗯、 可能大家相处的都比较融洽、 嗯、 也不是说辈分上排的那么谨慎。但是在韩国就不一样，就是说你见到教授要真的是非常非常尊敬，而且学科学姐在学校院里见到的话也是一样。比方说你下电梯，一起下电梯的话、 嗯、 同行的有学科学姐有教授，一定要等到大家都走了你再行礼，然后才能出电梯。 哦， 对，这个辈分排的是非常严格的。在韩国也就是说在中国女生不能问年龄对吧、 嗯、 就是说在韩国大家首先就是大家要按年龄排辈儿，就是说谁是前辈、 哦、 谁是后辈，对、 哦、 就要明确谁是前辈谁是后辈。因为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的时候，韩国的餐饮就是餐桌文化呀酒文化呀跟中国有很多不一样。比方说你对着长辈喝酒怎么喝都是不一样的。 嗯，其实这个呢我又想到了韩国电视剧里边、 嗯、 一般的人在一起咱们会称名字，但是在韩国就很要称哥哥姐姐。 对对、 嗯、 对，是这样。包括对教授啊对医生啊都要称我们翻译过来应该是老师或者先生这样的、 哦、 这样的意思。对，包括就是说在韩国我们一起吃饭，在中国我们自己给自己倒酒是很平常的， 嗯， 但是韩国不行，就是要互相倒酒， 哦、 我不能给自己倒酒，要一定要对方来给我倒酒，我给对方倒酒。对，其实还是在细微之处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嗯，那说到这些点，可能如果去韩国留学的同学们在此之前也是要有一定的了解，或者到当地之后具体怎么做，也是要跟当地的这个、 对 所谓的学科学姐多去学习，多去沟通。 对，嗯、所以说这就是说，到了一个国家，不只是韩国。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我们要更多的融入当地的文化、 嗯、 当地的生活。 嗯， 就说不能就说我老是喜欢和中国人在一起，老是喜欢和中国人扎堆一起玩、 嗯、 就还是要交更多的当地的朋友，这样的话你才会对当地的文化呀生活习惯呢、啊、才能有更多细致的了解。 嗯，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在书本上学还是就是说没有你在生活中的体会那么明显那么深。 嗯， 对。 嗯， 嗯，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白丹老师，白丹老师是专门从事这个韩国留学方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在韩国过春节以及其他的一些节日的习俗。接下来呢我们也请白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韩国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节日，除了这个春节和中秋之外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对、嗯、就是和我们中国重叠的节日，除了中秋啊春节呀，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元宵节呀端午节，他们也都一样过。 嗯， 另外韩国也有一些很多他自己的节日，像我们说的圣诞节他也过，但这个节日也是属于欧美的节日。 嗯， 但是韩国也有本身他自己的节日，比方说像三一节。 三一节， 对，三一节是每年的3月1日，因为像二战的时候、 哦、 日本不只是侵占了中国，也一样是侵占了这个韩国。 嗯， 三一节是为了韩国人为了纪念韩国的抗日战争纪念活动的这样啊，不是胜利、 嗯、 就是反抗的，就是他反抗日本侵略的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纪念日，叫三一节。 嗯、三一节，嗯， 对， 这个他们是会有什么样的习俗？ 这一天